靓歌彩重聚。 有靓歌当然开心啦，最重要就是有老友。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都是老友唱靓歌 ，guarantee 嘅，真系。当然啦，因为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是我嘅老友记 Johnny 叶振棠。 嗨，大家好，大家好。 其实咧， 大家好， 即系唔系净系我嘅老友啦，你系全香港人，全香港啲乐迷嘅老友记。 多谢多谢多谢。 系真系啊，因为即系。我数一数，你一定系超过咗50年噶啦，唱歌喺香港。 超过，肯定超过。 肯定超过，即系如果计埋即系 New Top 60啦，就就算单丁一个人唱中文歌，都系50年到啦。大约 唔系中文歌就冇 40到45到啦。 40松啲啦。 有一定有嗱，点解咧？因为我系啦，我唱英文歌就46噶啦。 嗯， 咁诶，你仲早过我啦。咁啊，英文歌就 嗱，我入行系1969年。 哦， 嗰时都系已经系正式唱英文歌噶啦，唱到1980年先开始一个机会，咁先开始唱。 哦，80年先至 开始唱广东歌。 唱广东歌，咦？咁你迟过我少少啊！如果唱中文歌嚟计，英文歌你系大师兄咧。咁我哋大家一齐行埋都系噶啦吓，嗰啲三个小生啊，咁你都系大哥嚟。 年龄年龄， 今日好开心啊！咁仲有啲咧，为啲虽然咧我哋叫做几资深，但我哋今日弹琴嗰个阿坚咧都好资深下噶啊！ 老友嚟啦， 老友啦，都系真系同埋咧就即系按 piano 嘅阿乔啊，唔使讲啦，即系我嘅 band leader 啊，咁啊佢哋两个拍档咧，点解咧？因为咧佢哋弹嗰啲咧就啱晒你啲味道啊，够晒老练好好辣噶嗰啲歌，哇，好深入咁，好有感情嗰啲咧。各位朋友，叶振棠咧系我哋香港乐坛嘅即系电视剧主题曲，哇，可以讲系。真系最劲嗰、那个，最多 唱得多啫， 又多又精噶嘛，只只都 hit 嘅，整只戏班小子玩下先嚟， 好啊 好啊 好啊， 轻松下先啦， 先啊，轻轻松松， 懂懂地啊嘛， 好， 好嚟， 嚟啦，各位同我拍下手咧。 和服得实体开贴，人生好比一出戏，幸福不一定由天赐，成功半样事。尽管今天不开心，谁抱大笑不得意，暂短的好运谁可知，赢得几多次。嘿，沧桑多变，世事传奇，只要努力肯冲刺，一分筋斗几个际遇，时来运到直冲天地，人生天天新开始，何必伤心悲失意，若今天失败来多次，人生好比演戏。嘿，和服得实体开贴，人生好比一出戏，幸福不一定由天赐，成功半样事。尽管今天不开心，谁抱他笑不得意，暂短的好运谁可赐，赢得几多次。嘿，沧桑多变，世事传奇，只要努力肯冲刺，一分筋斗几个际遇，时来运到直冲天飞，人生天天新开始，何必伤心悲失意，若今天失败来多次，人生好比演戏。嘿，沧桑多变，世事传奇，只要努力肯冲刺，一分筋斗几个际遇，时来运到直冲天飞，人生天天新开始，何必伤心悲失意，若今天失败来多次，人生好比演戏。嘿， 咁就完咗啦。系啊，呢啲轻松愉快嘅歌咧，就系剧集嘅主题曲啱晒啦。当然系阿辉哥嘅作品啦。咁啊，当年咧就系古家辉作曲，郑国江写词嘅，诶，几得意喎！真系呢个戏班小子咧，我哋少少印象，因为你记唔记得系应该系一九好似八二年， 唔系八零年应该， 八零年 左右，所以八二啱 八二啱嘅可能系 八零年，仲喺丽的， 系喎。咦，你真系喺丽的好短，系七几年开始喺丽的。 唔系，八零年， 即系两年咧就已经跳 槽。好怪啊！我帮丽的嗰啲关系咧， 系咯， 系当年咧咁即系。好夠運，咁被選中唱浮生六葉啦。 係，係即係小田揾你嘅。 係啦，咁啊唱完之後咧，佢想簽我。 係， 但係又唔係簽藝員喎。 係， 又唔係簽歌星。 哎呀， 佢同我簽六套劇嘅主題曲。 哦， 同埋插曲咁樣啊。 即係六套啊，即係一二三四五六個。 係啊，咁啊，終於唱咗六套啦，就係。 哦，咁樣咧，又即係好似之前好似啲大電影明星咁喎。喂，簽幾多出戲啊？嗰啲咁，即係未聽過喎，以前都好少咁嘅。 我谂系唯一一个系咁签法咯， 系啊，我系都几好嘅。佢又因为嗰阵丽的咧，又唔系话我印象中冇乜系合约歌星嘅，嗬、 啊，佢都冇，佢都未开始节目嘅， 系啦。 佢一如果真系搞咁，佢就先揾人咁样。 系啦，主要咧就即系黎小田又揾人唱主题曲啫。 所以咪当年咧，如果你系可以系丽的蒲到头咧， 系 唱片公司一定系掟你过去无线。 哦， 因为无线咧。你出唱片咧，系好多好多节目可以宣传啊嘛， 系啦，同 欢乐今宵， 系啊， 劲歌金曲 K 一百，哇，好多啊， 系喎，即系丽的当年就冇综合性节目， 冇综合性节目， 咁诶一人一个山头啦，咁诶当然无线就系阿辉哥做总监啦，音乐总监， 系 而丽的咧就黎小田啦， 冇错啦， 咁诶小田真系好多精品创作咗出嚟， 好多铁三角啊， 系啊， 奈奈编曲，小田作曲。 卢国尖填词，全部都是全职嚟嘅，因为卢国尖嗰阵就喺丽的直前做高，即系做创作高层。 系啊，冇错。 啊，咁佢负责嘅。诶，头先个叫戏班小子咧，一个唔觉意咧，系1982年，即系数一数先吓，八年。 总之我记得系我一个无线第一套剧唱主题曲就系呢套戏班小子， 系无线嘅。咁啊，当年咧，我记得系苗侨伟有份做啦。 五虎啊嘛，嗰时系五虎 开始就喺呢度新人啦，成班有刘德华咁样嘅，好似不过刘德华好似系再后少少嘅，系好似系，但系应该有杨盼盼啦。董伟啊， 系董伟， 董伟做男主角嘅，因为佢好打得噶嘛，咁所以做戏班小子都啱晒。 王日华啦，我仲记得好 似有啊， 都有份嘅好似。 冇，我唔记得啦。 总之五虎， 即系其中都有。 五虎将， 所以一炮而红咧。不过咧，即系我哋而家咧同阿叶振棠喺度倾偈咧，真系我哋平时喺度食饭都系咁嘅，即系斗喺度讲咧，系即系勾翻起啲回忆嚟，睇下记唔记得。 冇错， 唐燕奴大家都唔记得嘅。仍然记得嗰一次咧，有只歌你记得啦啩？系杜丽莎唱的， 记得。 杜丽莎咧就第一次唱中文歌，佢迟过我哋好多嘅，因为佢一路都系唱英文， 系啊， 佢一路坚持唱咗好耐，因为佢又唔识睇中文啊，咁所以佢比较迟啊，咁啊唱咧就将唱咗呢一只咧系本地嘅创作、叫做仍然记得嗰一次 Teresa Carpio 嘅九歌。我考下我自己的记忆啊！我同你一样， 应该冇问题嘅，好吧？ 都好佩服你，因为你唔使睇歌词， 我系睇唔到啊嘛。 你仍然记得嗰一次风里相依，仍然系一想起人就向往神驰。有没你经已成年不再心痴，缘何在我心中仍旧记那一次，一早都知难共你一生相思，但是旧事总会一日记起你句句的说话，你种种真心意 仿佛不失当初意义，仍然记得嗰一次写过一首诗，诗篇上每个字洋溢了我情意。无见你竟已成年，不再心痴，缘何在我心中仍旧记那诗意。一早都知难共你一生相思，但是旧事总会一一记起，你句句的说话，你种种真心意，仿佛不失当初爱意。 特登咧吹下口哨咧，令到自己嘅思维咧可以记翻起当年嘅事啊啊！咁诶，阿乔唔好意思，我起咗咗个 key 俾你添啊，咁低嘅女系杜丽莎个 key 嚟嘅，但我照我冇所谓噶，照唱噶，系啦，低又得，诶、哎，高音啊，等阿叶振棠唱啊嘛，一阵啲假音 点啊，我不接啊， 咁啊 ，Johnny， 咁啊，因为啊，今日咧就你咧就诶，呢三个小时里边咧就两个钟头。咁咧，我就要即系将你一啲好精品嘅电视剧主题曲啦，啊，同啲我哋啲二千靓哥嘅听众分享啦。 一定咧，一定 系啦，好唔好啊？ 好 咁啊，即系因为你想识嘅歌咧以千计，咁但系咧 夸张啲。 其实你记得几多噶啦？ 即系成日唱咗一扎就实记得嘅。 系， 但譬如你有首歌，你就算你以前好熟。但你冇唱可能一年兩年咧，咁你會 係啊， 要温翻咯， 要温翻， 即係要温翻。 即係如果做演唱會要有啲來冇咗，譬如英文歌嗰啲啊，少唱。咁但係你都真係好叻噶啦，因為完全都嗰啲字咁細，你睇唔到啦， 冇辦法。 咁啊係啦，係冇辦法啦。咁啊睇唔到就全部 要記曬腦，記曬腦要全部。 係啦，咁 anyway， 咁樣都好嘅啊，因為咧即係唔使靠啊嘛。唔使靠人嘅，唱歌都系靠自己， 一定 系啦。喂，跟住落嚟咧，如果你讲起丽的电视咧， 嗯， 有一只歌我就哇，小田一出嗰阵，我都觉得哇呢只真系正，叫阿关正杰。关正杰好似个身份好似同你又差唔多嘅， 都我 佢又好似冇签， 佢早过我嘅，佢早我呀， 佢早啲。咁、但系佢又以前咧喺丽的之前咧，佢又系同街市嗰啲又唱嘅、即系佢都冇所谓嘅，即系佢正业。唔系歌手嚟， 啱啊啱啊， 佢建筑师嚟噶嘛， 同埋佢都好低调咧，即系好少出嚟公开表现，好少。 哇！喺后来又多到癫咗，即系佢唔想，但系一定要被公开表现啊，经常都要请佢 TVB 好多啊，佢要上，咁啊后来佢都话，够啦够啦够啦，我都系移民，咁唔知系因为咁样避开呢样嘢而移民嘅，我系不得而知。 佢都系低调啦，我听阿辉哥讲咧，我哋做辉煌嗰时候， 系啊， 都谂住请佢嘅， 系啊，佢唔， 但系佢唔肯翻嚟。 不如而家讲起嗰阵丽的咧，好多精品，系无论系个剧，亦或系嗰个主题曲，譬如《大地恩情》，哇，呢只真系短短地，不过好精好精。各位朋友，叶振棠。 人 笑离群，当日忆焚或心间。若有轻舟强渡，有朝必定再返。水涨水退，难免起落数番。大地已在河畔，水声轻说变幻。梦里依稀满地青翠，但我奔上。 呢一首咧就叫《大地恩情》，真系早啲啦，呢只就八零年啦，原来。 咁 anyway 咧，如果你讲起以前咧，即系呢啲诶丽的时代嗰啲旧歌啦，咁诶《人在里头耍女士》啊咩，咁就系有即系捧红咗好多当年嗰啲新人嘅。 系啊， 吓咁诶，后来一捧红咗之后咧，嗰个雷安娜啦，好熟啦，阿 Bell 啦，咁啊即刻咧，哇！发现新大陆，佢就同关正杰合唱噶嘛，嗰只歌系丽的嘅。 唔系，佢有个故事噶咯，你有冇听过？ 系啦，我有听到，我有听过。 本来 一听系啊，本来 安安唱噶嘛。 系啦，咁啊啱啱即系啲时间唔配合，咁啊揾咗雷安娜，于是乎咧就有旧梦不须记啦。啊，咁系啊，嗯 ，OK， 哇，原来仲有好多时间慢慢啊，讲个故事嚟听下先。我以为要好好讲啊，佢猛咁喺度圈啊，系，诶。咁其实咧，嗰、那个故事咧就系话，原本唱片公司咧就揾咗关， 已经录咗添噶， 系啦，录咗同余安安。咁啊，因为嗰啲唔讲啦，因为唔知咩事，咁啊，我哋个女子嗰个歌声唔得嘅，即系要换角，唔系因为唱得好唔好嘅问题嚟嘅，即系可能啲合约啊啲咁样，不如揾快啊，因为只剧要上啊嘛。嗰、那个剧叫咩啊？人在里头耍女士叫，唔好记得。佢系只剧， 系人人阿哥诶， 有个剧 系 死得 唔 记 得 咁，系啦， 剧名吓， 都话我同你都唔记得嘢啦。系啊，人在 江湖啊， 系，好似系咁上下啦，系啊，类似啊，系啦。咁诶，于是乎咧，就揾咗一个冇人识嘅学生女，呢个学生妹咧就叫雷安娜，未系叫雷安娜噶，佢唔知叫做雷咩嘅，唔系好记得。我而家话俾你听，要 check 下先，唔记得。咁诶。点样叫安娜呢？叫 Annabelle， 因为佢系 Anna 就 佢嘅英文名译嘅， 可能艺名嚟嘅呢个 系艺名，一定系啦，系艺名嚟嘅。咁就一唱嗰人在里头耍女士咯，哇爆红！爆红之后咧，边个嚟噶？边个嚟噶？咁于是乎咧，唱片公司就即刻整一只个人大碟俾佢，咁就有呢一只歌。好，唱几句啦。唱唔晒嘅， 旧梦不须记，逝去种种昨日经已死，从前人渺，随梦境失掉，莫忆风里泪流怨别离，旧梦不须记。逝去种种昨日经已死，从前情爱何用多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尽还你，此后人生漫漫长路，自寻路向天际纷飞，他日与君倘有未了缘，始终都会海角重遇你，不相信旧梦不须记，逝去种种昨日经已死，从前人渺，随梦境失掉， 莫忆风里泪流，别去。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表示，午夜起，粤港跨境货车运输调整为点对点运输模式，跨境货车司机可以直接前往作业点提货或者交货，有关安排冇限额。局方话，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进出口货运物流，有利粵港兩地的社會經濟發展，經粵港兩地政府緊密溝通之後，雙方同意進行優化調整。跨境貨車司機只需要事前通過跨境安系統預約申報，運輸署會繼續為跨境貨車司機在香港口岸進行核酸快檢，結果為陰性的司機並憑粵康碼上48小時內核酸陰性證明才可以進入內地。運輸署已經另行通知跨境貨運業界有關措施的詳細情況。深圳市口岸辦說，原則上跨境司機當日入境當日返港，如果確有需要在廣東省過夜，入境前要在跨境安系統申報指定住宿點。跨境司機入境之後，粵康碼為黃碼，全程閉環管理，并佩戴 N95 或者 KN95E 用口罩。将南隧道和将军澳跨湾连接路今日正式通车。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听日星期一，很多市民和学生翻工翻学，呼吁驾驶者和市民预先了解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出门口之前密切留意交通情况和多加留意新路段现场交通指示。李家超在社交网站说，将南隧道和将军澳跨湾连接路正式开通，运输署已经启动紧急交通事故协调中心，监察通车首日的交通和运输服务安排，在今早到协调中心视察，亦都为同事打气。本港近日购买止痛退烧药物的市民增加，在深水埗有药房表示，个别牌子的药品已经售罄，亦都有药房实施限购。有药房负责人说，相信是因为内地疫情对相关药物的需求大增。港九药房总商会估计，一至两星期后相关药物能够恢复正常供应。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会确保药物供应，医管局有足够存量应付需要，呼吁市民无需过度反应购买药物。央视报道，遵照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及其亲属的意愿，江泽民的骨灰已经在长江入海口撒入大海。报道说，今日上午中南海下半旗致哀，来福堂悬挂江泽民的彩色遗像，遗像下方摆放他的骨灰盒，上面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8:10，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和治丧委员会办公室领导等人向江泽民遗像三鞠躬。上午11:05，载护江泽民骨灰的专机抵达上海虹桥机场，骨灰其后由灵车载护到吴淞军港码头，送别的人列队肃立鞠躬。 向江泽民作最后的告别，亲属其后护送骨灰登上扬州舰，中午12:35扬州舰抵达长江入海口水域，在军舰甲板上，蔡奇和江泽民夫人王野平等亲属将江泽民的骨灰撒入大海。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晚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中期天气相当清凉，多云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进一步下降。而家嘅温度系17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鄉郊一般選舉包括1月8日舉行的村代表選舉，同1月15日舉行的街坊代表選舉。已登記的合資格選民到時要帶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去投票。居民或街坊代表選舉選民如果已搬離登記的現有鄉村或墟鎮，就不再符合投票資格。查詢電話2152-1521。 真系，虽然咧唔系我哋原唱，但系咧即系唱起上嚟咧，好多回忆嘅。因为即系当初佢呢个歌咧一出嘅时候咧，我哋因为做 DJ 咧，差唔多系可能全香港第一个人听嘅。就即刻有个反应，究竟呢只歌会唔会流行咧？或者系我可能同其他 DJ 喺度倾下，喂，今日有阿 Danny 仔有只新歌嚟，你觉得点啊？即系嗰啲咁嘅，咁啊。差不多每一隻歌我哋都会经历到呢一种嘅情况。因为当其实你唔知道流唔流行过。 係呀係呀。 係呀即係你唔知道。我想问返你，你出咁多唱片，你当初嘅时候呢，唱片公司係会话呢一隻做主题曲喎，呢隻正喎，可能係要推呢隻喎，咁会唔会有啲推错咗，或者係有啲你鍾意嘅歌反而冇推呀啲咁。 有，肯定有啦。 譬如有啲你好中意， 譬如我其中有一只碟咧，系里边有有月亮神嘅。 我中意 嗰只碟，嗰只碟，但系佢推咧就唔系推月亮神， 系啊， 同时唔知推咗首快，我唔记得 向前行，好似佢推咗手。 哦，系啊。 嗰时兴嗰啲乜 B 咧，佢就推咗手，但系原来嘅里边系受欢迎咧，啲人中意 月亮神， 中意月亮神多啲。 太凄美啦，嗰只歌，仲要系原创 嘅 林振强作词啦，阿 Romeo。Romeo 作曲的 是 Romeo Diaz 咁啊，即系呢啲咧，就而家日后咧，即系譬如我哋做 DJ 又好，或者私人即系自己喜爱广东歌啦，都系中意有一啲咧，即系可能系唔系沧海遗珠，即系其实系错过咗嘅， 系啱啱 错过咗嘅，即系 有啲歌系慢热嘅，有啲歌 冇办法啦，因为呢啲咧系好慢啦，咁如果你摆上去电台要谷咧。通常都是喜欢啲即系快熟嗰啲，即食面好啲。 系啊， 呢啲可能要即系点讲？如果煮又要慢火炆， 系， 仲要唔系即系即刻可以食得噶，要炆一大轮。 系 咯，啊咁啊，呢啲咧就但系可以调翻转，即系可能系历久常新啊，永垂不朽啊， 永垂不朽。 好耐好多年后听， 听翻都系觉得好听嘅， 都系好听嘅。你有好几只，我梗系知啦。叶振棠嗰啲珍藏精品好多嘅。咁啊，不如但系今日咧就唔理，因为你唱得太少歌啦，全部都系主题曲啦。系呢只嘅，我记得啊，呢只《大内群英》出嘅时候咧，我有个同学咧就要抗课。 嗯， 应该讲个故事俾你听。点解我有个同学突然间咧，呢只歌一出咧，佢就唔翻学咯。 嗯， 系我同学嚟噶。 系， 一阵间讲呢个故事俾你听。你唱咗先。 好啊。 当年好劲嘅，好劲嘅一个剧集主题曲《大内群英》。 吹，莫莫纷争千儿女，千儿女，世间便还说轻碎。段段是非扰心间，默默低手说妇女，说妇女，我嗟叹大志不能遂。一生竟多畏惧，面对绝境，难道我会颓然后退？胜负全忘，难道冥冥中早有命运落下圣旨判了罪？步步自今日惊心。道道刀光剑暴戾，剑暴戾，瞬息际遇也争取。夜夜月光洒清辉，但愿在花间抱月睡，抱月睡，我只盼梦里真情共。 气势万千嘅，真系阵阵热风纷纷吹，一开始已经即系捉住你嘅感觉。 你知嘛？阿阿文，我唱即系我知道要六首歌，呢首歌嘅时候咧，我仲系做紧夜晚工噶， 系 仲系翻紧 Furama Hotel 嗰个榴莲吧， 榴莲吧即系 New Top Notes 嗰时候， 全部唱英文歌噶嘛。 系啊， 咁啊唱惯啲英文歌，我攞到呢首歌个谱嗰阵时咧，觉得哇！呢首好似好老土啊，嗰个 melody 嘅噔噔噔噔噔噔噔，哇！但系后来我听个 demo， 由阿奈奈編出嚟嘅， 係 哇，完全係兩回事嚟嘅， 係啦，即係經過。我明白你講咩啦，即係譬如嗱，我哋可以叫阿橋咧，可以示範一下，即係咩叫 demo 咧 ？demo 意思就係只歌完全未錄音，未更加未編曲，即係冇其他樂器嘅，即係可能阿黎小田咧就自己咧喺個鋼琴嗰度，淨係得個 melody， 嘅歌詞又冇嘅。阿橋示範嚟睇下，大約係點樣啦？個 demo。咦，好似啊，我 好似儿歌， 嗰啲小朋友嗰啲儿歌咧，喺幼稚园嗰度一齐唱讲过，真系可能会咁。所以咧，以前我哋做音乐，又是即系歌手又好啦，但系唱片监制又好啦，真系有一个好好嘅幻想力。 嗯， 即系你个 melody 系咁样嘅时候，点可能会变咗最后嘅大内群英咧？ 就系个编曲好嘢咯， 好嘢，编曲同埋你又自教加埋落去啦。 系啦， 即系编曲意思，即系话唔系就咁编咗，编咗系揾晒啲乐手好叻嘅乐手去弹。系咪啊？即系快啲慢啲都可能令到嗰只歌咧系成名，亦或唔成名。 系啊，绝对系， 绝对。你快咗少少咧，即刻唔好听噶。 系啊， 慢咗少少又立得滞噶。 即系要啱啱好， 啱啱好，天时地利人和。总之嗰只歌如果大 hit 咧，咁就系王啦吓，胜者为王噶嘛。咁但系你唔知嘅，即系如果慢啲啊，究竟系点咧？或者个歌词咧？阿卢国尖咪写歪咗啲，即系写唔到阵阵热风纷纷吹。 仲有一个故仔噶， 好啊， 反正。当年咧，我嗱，使唔使我听翻啊？听翻啊，李龙叫我啫。 系， 佢当年咧就黎小田嗰时，我嗰时都未唱广东歌嘅。 系， 就阿基哥咧，咁就 系啦。 黎小田叫基哥，嗱，而家有两首歌你拣，你拣其中一首咧就另外一套武侠剧嘅。 系， 我唔记得嗰套剧系乜嘢啦。 问阿李龙基，叫李龙基拣。 啊，咁啊，佢话李龙基话嗱嗱，阿小田就讲啦，嗱，依首咧。就比較老土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嗱，另外依首就唔同啦。 係啊， 哇，有快有慢嘅。 哇，好勁啊！咁佢揀咗嗰首啦， 唔知咩劍六咁嘅，我唔記得嗰首。 滿花洗劍六 啊，滿嘅，唔係咩？唔知咩？ 再另外一隻， 另外一隻嘅，都係武俠劇。 咁啊，揀正借嚟嘅， 呢只正啊，咁啊，攞呢只咁啊。嗰只嘅噔噔噔噔噔咧， 俾你 掉唔系掉咗落櫃桶底。 哦，即系唔系话俾你， 唔系俾我。嗰时我都未唱，我都未唱讲过。 即系一早佢应该可以拣到嘅，可能 一早作咗喺度噶啦嗰首歌。 哦， 咁啊到大内群英嗰时，我唔知得，可能小田系赶住要。 系啊， 就落櫃桶底度攞呢首歌出嚟啦。 佢哋作曲嘅系咁噶，一路碌碌埋埋有嚿灵感，咪摆喺度先咯。吓，即系睇下边个好运。咁呢只可以讲系呢只歌嘅命运。未必是只是你的命 运。咁好啲嘢配合嘅。 是只歌的命运。那歌的命运呢就要遇到黎小田遇到卢国尖再遇到叶振棠。 那套剧是好睇嘅。最重要是。 喂刚才我那个古仔未讲喎。 是你讲。 这个剧呢一出呢即是啱啱即是当时呢我有个同学其实是大学嚟嘅。大学一年级啱啱入读。咁呢咦哇你是我同学嚟嘅点解即係咁样我都估唔到。因为我都系圈中人啦佢又系。咁呢一出呢就爆嘅个劇。咁於是乎呢就即係电视台呢就 call 返去冇得傾㗎你返咩学啫。啲冇得返冇时间返㗎啦嘛系咪。咁一定系即係日拍夜拍呢个开好多集㗎嘛或者开好多劇俾佢。 几十集嘅嗰时嗰啲。 咁嗰个大明星呢就叫做万梓良啦。哇犀利。你估唔到系我同学呢 唔知呀唔知。 咁但係佢即係一年都冇读完嘅。因为佢已经被征召呢即係去呢一个电视台发展咁啱嘅。后来咪成为咗红星啦系咪。咁就係咁样呢佢就即刻即係我哋唔係又唔係咩嘅係抗課嘅佢直情唔讀 退學 退學不過勁呀佢退咗學呢即係由一個學生變咗一個皇帝喎個皇帝叫雍正 係呀係 呀係咁樣好咁頭先嗰個大內群英呢好多古仔有排傾呀有另外一個我自己好懷念嘅古仔我同呀呢隻歌嘅作曲作詞人蔡國權本来有啲 promise 嘅大家一起做一啲嘢做个演唱会一等。所以应该如果我知道呢应该要早早唱同埋做呢样嘢叫不应再有而做咗先。终于冇做到。呢隻叫做不应再有而係 Terence 蔡国权作曲兼作词。如果有啲嘢你覺得係有意思嘅 唔好失咗呢个机会，做咗先。 望你听我尽诉心中事，盼佢走你那次儿。愿银河星星一再涌现，积聚成桥达到月儿。望你永远在我身边伴，抛开牵挂与从前。愿离群双双山里居住，免耀然像火灼伤了。当天不应将那份爱当做无稽，更见拒门外。但那天开始感觉，其实你已停留在心中深深处。若你已领会我心中事，应该不再会犹豫。望从头开始，不再孤独，结伴同渡过此一世。望你永远在我身边伴，抛开牵挂与从前。愿离群双双山里居住，免耀然像火灼伤了。当天应珍惜那份爱，却淡然相送他到门外。但那天开始，我实明白到，我实情是真的需要你。若你已领会我心中事，应该不再会犹豫。望从头开始，不再孤独，结伴同渡过此一世。若未能终生跟你相伴，我亦随着风飘走去。 不应再犹豫是蔡国权自己写的歌词。 那个、melody 是 好好啊，好听。同埋 Terence 嗰把声音咧，佢即系高得嚟咧，佢好有嗰种。 冇错冇错。 中国少少嘅味道吓、又同唱英文歌有少少唔同，佢有一个好独特嘅 character。 系 咁啊，人都系咁样吓，好佢都系诶少少内向嘅，咁但即系唔系话好中意讲好多嘢，咁但系即系。好多好多心事， 曾經作過一首歌，我就唔記得個歌名。 即係作過喺以前寫好多歌俾人嘅。 80年代中期上下嘅。 因為以前 我有段時間幫佢都幾多來往都幾密嘅。 因為佢又好中意同你一樣咧，即係做好多錄音啊。佢係專做，其實以前佢冇做幕後先噶嘛。即係佢做錄音啦嚇，同埋啱啱嗰陣咧，即係卡拉 OK 熱潮啊。咁佢就做好多嗰啲 K 歌嗰啲音樂、因為要出好多碟噶嘛，不停咁樣即係日以繼夜咁做，佢做好多。咁後來咧就即係當然，可能就係因為頭先嗰啲錄嗰啲 demo 啦，即係嗰啲樣板歌啦，咦呢把聲可以做歌星，即係咁，係可能係咁噶，好多好多好多都係做幕後唱 demo 唱紅噶，好多好多歌星都係咁樣，即係被發現咗咁當然啦，佢哋對音樂嘅造詣都。好高啦，好熟悉啦，咁所以一录唱片咧，基本上话就话新人，一唱就好似旧人咁样，即系完全唔会系一啲新人嘅感觉。不应再犹豫，好啦，我哋唔犹豫啊，今日咧要尽量咧就同阿唐哥 慳啲時間，因為佢只得兩小時，兩小時等我嚟啊，塞一啲，哇，真係死啦，點塞啊？咁多好歌你係咪啊？今晚唔好放盡住，不過咧，你唔放盡咧，嗰種柔情咧，嗰種凄怆，哇，即係嗰啲歌咧，可能佢味道仲濃都未定。喂，整隻戲劇人生嚟 dab 下先啊！ 好啊， 好啊，哇， 絕對冇問題。 凄酸的戏剧人生， 愿望尚至失落，谁人明白你心境寂寞，眼泪洒不尽，世事难得公稳定厚薄。尽力无问收获，谁人能做到甘于淡薄？美梦会消逝，戏剧人生终有一闭幕。快乐时要快乐，等到落幕人尽了落，追下来休醒。酒醉了后更寂寞，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前排我喜欢了一个人，后来我发现我做了人家第三者。 哦，哎，不过不要紧，可能我们个个人都是第三者呢。 啊，即是怎么 啊？不知道大家听到第三者这个词语你会有什么感觉呢？多数第三者都是指那些多出来啊会破坏其他人关系的一方。如果将呢个字套用咗喺我哋人类同大自然同埋人造物三者之间， 咁又到底边个先系第三者呢？ 我就去睇咗呢个展览啦，里面有啲好得意嘅小装置，究竟佢哋又有啲咩特别之处呢？我哋继续有请艺术家苏颖仪为我哋介绍一下。 今次展览咧，其实我就包括咗唔同嘅艺术媒介啦，有摄影啊、雕塑同埋装置，最主轴嘅风格咧都系水墨，咁但系咧我就用咗一个混合性媒介啦。即是混合了不同的雕塑元素啦、装置元素，一个崭新现代的水墨风格呢去呈现给大家看的。摄影作品里面呢，大家应该去到只是见到大自然和人造物两样东西，就可能见到一个蓝色的天空和有一些高楼大厦，根本就见不到我们自己人的踪影。但是这张照片究竟在哪里来的呢？其实都是要靠人类，即是我啦，去影佢出嚟嘅。咁其实呢一辑相片里面咧，其实都包含咗三者嘅存在。 展览《我们都是第三者》，即日起至明年一月十五号。 地点：深水埗 So Coffee and Gin。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双边合作嘅问题，其中包括双边贸易额嘅创纪录增长。雙方強調在能源領域合作項目的重要性，尤其是天然氣領域合作。普京對烏克蘭目前的局勢進行了原則性評估，埃爾多安就向普京表示祝願盡快結束俄烏衝突。兩人又討論到敘利亞問題的解決，包括遵守俄土2019年達成的諒解備忘錄。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熱帶低氣壓已增強為熱帶風暴，並命名為帕卡。在晚上10點，帕卡集結在沖繩島以南大約88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島以南海域。預測大致多雲同乾燥，早晚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5度，新界再低一兩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中期天气相当清凉，多云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进一步下降，而家温度是17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李小姐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㗎喇，但係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返，特别係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喎。但係呢之后嘅话又唔开心返，每日呢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只要搵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谁令我当晚举止失常？难自禁望君，你能掂量？但觉万分紧张，皆因跟你遇上。谁令我突然充满幻想？谁令我朝晚苦苦思量？常在我梦境永恒照亮，令我万千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 在我心中咧，有好喜欢的歌咧，但系全部都可以民歌化佢嘅，用个吉他好似好 casual 咁样咧，我就好 enjoy。 Johnny 葉振棠就是我們今天2000嘅重聚的嘉賓，是兼我們的老友記，也是我的前輩啊。是啊，真的，因為我很記得我去那個富拉馬那裡看你，那時候我都未入行，你已經在那裡做職 業，那時候應該是 七至七九 年 之間，即是我就開始怎麼說呢，已經開始剛剛入，咁但系咧，我都中意聽英文歌噶嘛，咁本地嘅即系嘅樂隊出名嘅唔多嘅，啊咁你哋嗰陣已經開始又每晚喺度彈啦，又已經灌緊唱片啦，灌未啊？77年 唱片係 New Top 六成嘅時候， 但係 灌咗五張嘅， 冇錯啦，係啦， 純英文歌，係 啦，我知，我而家都有播嘅。咁嗰陣興啦，全部都係唱英文㗎嘛。咁阿 Sam 都係㗎。係 係。 阿 Sam 喺即係我入咗行都係唱英文㗎嘛。咁阿 Sam 就都仲係唱緊英文。 係啊係啊。 唱嗰啲咩 ?Hotel California 啊。係啊係。 咩 Mountain Soldier 啊。好多㗎，好多將啲文歌嚟改㗎。咩 Interlude 啊。嗰啲全部灌㗎喎。佢灌啲 EP 㗎。咁即係譬如一張唱片裏面有 Streets of London 啊。咁呢咁佢就四隻歌咁就賣得㗎。以前好矜贵嘅嘛， 系啊系， 好少话坏十几只歌咁样嘅大碟噶啦，咁一年 single 就两只噶嘛， 系啦 ，single 都系 只 A 细 面啊， 咁嗰啲系45寸嘅细碟啦，不过后来咧佢哋就将佢掹成四只歌，咁可以用 EP 嗰啲 EP 啦，系啦，用大碟嘅形式出咧，咁啊睇头劲啲啊嘛。咁啊，同埋 double 咗咧，又賣翻貴啲 嘅，係嘛？ 咁嗰啲翻版都冇咁咩啦。即係你如果你出十幾隻嘅話，多謝多謝。頭先你講嗰啲以前嗰啲翻版真係好離譜。我都試過一次喺街邊嗰度咧，我行下，咦？點解有隻咁樣嘅碟咧？你知唔知點咧？嗰陣咧係卡式帶，係咁卡式帶年代咧，佢咧就發明咗一個。佢有一盒咧，點解會？我真係冇買到，真係蠢！我要留為紀念。以前咧 ，EMI 咪喺你個年代咧，咪有一個叫 Gracie Rivera 嘅。 係啊，啱啊，我記得記得。 一個即係應該係葡籍，亦或非籍，即係菲律賓籍。 唔記得啦，總之都係。 總之佢個 Rivera 呢個名字，即係都係唔係香港人嚟嘅。咁佢嗰陣唱英文歌就好多嘅，多數一啲譬如 Rowena 啊、Louis Castro 啊，咁啊好多呢啲即係所謂混血兒。咁佢都係混血兒嚟嘅，應該。咁佢又唱咗佢都係 The Bird and the Child 嚟嘅，但係都 I am da da da di da di da， 但係嗰陣好興嗰個全歐歌唱大賽啊，咁啊呢只歌咧就贏咗冠軍，於是乎咧香港又好興嘅，你冠軍即係我香港有香港版，我有錄，咁佢嘅歌有 hit 嘅，即係叫做 The Bird and the Child， 好啦，咁然後咧我買到嗰個卡式帶咧就係一半咧就係 Gracie Rivera， 一半就係我嚟嘅。我哋两个根本唔同公司㗎，我以前喺保字头㗎嘛，佢係 EMI 嘛，咁佢哋两个加埋混好似两个情侣咁样嘅搞到。所以我唔係好识佢添㗎，即係 生意头脑好犀利㗎。 好犀利 㗎。 因为佢哋容易，因为佢唔使做㗎嘛。佢就翹埋隻雙腳喺度諗下，佢你中意周星馳搭葉振棠都得㗎，如果佢有出碟，係咪 啊？真係 得過佢亂咁撳啫嘛，佢亂咁剪噶嘛，係咪？唉，講起上嚟真係辛酸㗎呢啲，即係搞到我哋嘅唱片業咧，既是即係會失落好多好多啦嚇，咁但係亦都可能因為咁樣好蓬勃喎。 系，当年系真系， 因 为 好多人 放，百花齐， 好多人买翻版嘅，令到咧好多人听到你啫，吓你嗰啲名曲啊，譬如话《胜利双手创》啊咁样啊，哇！我谂喺潮州啊，你嗰啲碟唔知卖到几多，数唔到。 人哋话翻我听啊，佢话当年你唱嗰首《胜利双手创》嗰时咧，佢成条落去。街系你行过，全部都系播你嗰首歌嘅，唔讲， 梗系啦，即系嗰啲。 不过，但系全部翻拍嚟 嘅，一定啦，唔使讲啦。以前即系仲未，即系而家就冇噶啦。 系，而家冇啦，而家冇。 以前真系好兴嘅，香港都系咁啦，何况即系大陆系咪？全世界都系咁啊！ 而家我都上网听啊，唔使买添。 冇错啦，系啦，咁啊，但系嗰阵系一种嗰种风潮咧，系历历在目。 系， 咁啊，当然啦，因为呢个胜利双手创咧。就一个劇集已经好 hit， 他来自潮州咁，咁所以变咗好似只潮州歌咁。 咁其实佢系十闽南歌嚟嘅， 系啦，福建歌， 系福建歌，我哋才会赢吓。 哇！而家呢只歌啊，喺任何界别啊，即系都最 hit 嘅。 外聘才会赢喎，实唱嘅，一定唱唱闽南话 啲。名都杀晒，杀晒， 杀晒啦！好，咁我哋而家要杀晒，就要胜利，用双手杀，好嘛？ 一定要。信命前生早注定，离愁梦里仍思家乡，要将今生改变，共你牵手风雨行，伴你一生一世不悔情意长，前路哪怕是掀起万丈浪，挺起胸往前勇敢爱敢恨，死崖死坑胆粗气壮，从未怨过命，一生都打拼，胜利双手创。信命前生早注定，离愁梦里仍思家乡，要将今生改变，共你牵手风雨行，伴你一生一世都不悔情意长，前路哪怕是掀起万丈浪，挺起胸往前勇敢爱敢恨，死崖死坑胆粗气壮，我从未怨过命，一生都打拼，胜利双手创。死坑胆粗气壮，我从未怨过命，一生都打拼，胜利双手创。 哇，劲啊劲啊！胜利双手创啊，即系爱拼才会赢嘅广东版。 广东版 系好嘢啊！可能都系即系当年嘅丽的电视啊，即刻将呢一只即系根本喺香港都未红嘅，唔知咩歌嘅福建歌， 唔识嘅， 唔识嘅， 最屘系啲闽南人啦， 系啦，闽南人就识啦， 就识呢首。 咁啊，知道佢喺即系大陆喺尤其是喺福建啦啊，特别流行嘅， 系 立咗嚟。改咗佢，他来自潮州咁啊，啱晒嘅嗰个剧叫做。咁如果讲起即系以前大陆嗰啲歌曲音乐咧，都好受香港影响嘅。不过如果再讲旧啲咧，我哋香港系受佢影响。点解咧？因为当年咧，唯一一间亦都系第一间嘅国际唱片公司咧，就喺大陆，喺即系开始就 EMI 啦，就系百代唱片，即系。英国的唱片公司在大陆开即是很难的。即那时候都未开放的嘛。它已经由四五十年代开始已经有。那去到即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时候，哇，有很多那些很精品的歌都流传到现在呢，我都觉得是真的写得好。即王福龄啊这些作曲家。 没错。 陈蝶衣那些真是填词大师。那他有他们两个有个合作的歌呢，就讲起譬如你刚才讲潮州啦，一些即我们feel 到嘅或者见过嘅一啲情怀，但系我哋谂下，哇，究竟 四五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嘅时候嘅西湖嗰度系点嘅咧？因为有一只歌咧就系即系讲西湖嘅景嘅，歌名咧叫《南屏晚钟》嘅，大家都好熟啦，熟到不得了。 我都有录过啊， 你录过添啊？一定啦，咁啊。因为当然是当年已经有一大扎呢啲超级的经典歌咧流行起上嚟。咁而家我哋可以阿乔啊同埋阿坚咧可以变咗第二个 mood 都得嘅。我哋将当年呢啲咁精彩嘅歌变成我哋而家二千靓歌嘅轻松版啊，都系大陆歌喎，不过我半个世纪多过 多好多。 六七十年代即系年前啊嘅歌嚟，轻松地、抒情地去西湖游下咧。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重重，我找不到他的心中，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重重，我看不到他的心中，只听到那南屏钟。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吹啊吹醒我相思梦，它吹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重重的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敲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吹它吹醒我相思梦，它吹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重重的山林，又看到了夕阳红。 我非常喜欢呢啲嗰陣喺上海一路製作咗、演唱咗，然後咧一路帶落嚟香港嘅，有好多嘅你嘅歌曲， 正啊正啊， 好正噶、啊、真係你點樣唱咧？唔知點解會以前都作得咁好嘅，有一大班嘅，即係唔好話大班，得幾個嘅啫。即係黃福玲係比較後少少嘅，即係如果之前係姚敏啊嗰啲咁樣，哇！ 佢本身個旋律已經你清唱都好聽， 係啦，就咁你點樣唱都得嘅。同埋佢啲歌詞好簡單，但係咧陳蝶衣寫，以前蝶衣就都攞過我哋香港電台嘅大獎，即係之前係一個好即係當年好殿堂級嘅即係詞人啦嚇。咁我哋誒頒咗一個獎俾佢啊。咁當然佢都係即係昨日的嘅啊嗰啲高手嚟，因為歌名又當然叫《南屏晚鐘》，就係西湖十景之一嚟。哇！你當堂從嗰啲勝利雙手創嗰啲廠啊，啲突然間變咗都係大陸歌，不過其實變咗香港歌噶啦。咁頭先我都講過啦，我今日嘅任務咧就因為請個堂哥上嚟，喺我度當 rehearsal 啫嘛。到時你有大 band 添啦，係咪啊？咁而家係抒情嚟，warm up一下先。喂，其實你唱歌咧， 有冇唔同嘅咧？平时譬如而家唱同埋喺演唱会唱有咩唔同咧？ 都冇乜唔同嘅，都系咁唱嘅。 总之 都系投入，一定要投入。 同埋我想问你， 我练歌我都投入嘅要。 系 啊，我都觉得你系，即系唔会话诶练个练啫嘛，我 hea 下先啦咁样，唔会嘅。 唔会。 咁就系咪你嗰个声音，即系而家咧，即系讲真，你都七十几岁啦， 系啊， 都仲有咁仲有力量啊！你平时食乜鬼噶？你吃什么 的？没有，吃饭咯。 饭的真的啦。有些人不要说我不吃饭家，尤其是女仔。不吃饭的。 我 觉 得我不知道别人，我自己即如果你要吃一饭我才觉得有力。 是的。我想很多人都 是。不是一定要吃很多，但是我想中国人 都是。有些饭气啊。 是有些饭气啊，没错。 我也是的，如果我譬如 我唱歌呢就不是一定，但是如果我打波呢我就 更加咧体力， 我就要食啲饭咧，嗰日先至打得好嘅，即系先有力嘅。即系你食面都得啩，唔得嘅。 唔系嗰样嘢嚟。 可能我哋都系广东人。 系， 即系如果你叫北方人咧，嗰日食面咯，冇面又唔得嘅，佢哋系咪？咁你唱歌其实除咗饭之外，有啲咩选择？有啲咩唔食嘅咧？ 都冇问过，唔使唱嗰时候，我中食辣嘢噶。 哦，我见过，炸嘢啊，乜都嚟啊。 咁当然啦，如果你平时听日要唱嘅，我咪系要忍口啦。 一唱啊，之前嗰一两日就通常都系要忍一忍口啦。净系扒几啖白饭算啦。 系啦，系啦。 夹几条菜啦，最多系咪？好啦，咁阿唐哥咧就唔会 hea 唱嘅，尤其是二千靓歌咧，每一次都系悉力以赴，因为呢啲歌咧。怎可能可以 hea 唱呢？唱就冇嗰种力量㗎嘛。咁又唔係叶振棠啦，係咪？搵唔到借口嘅，又话呢隻歌又系其中一首经典，找不着藉口。当年嘅都系劇集。 其实嗰时有人话我唱错字，佢应该唱借口先。 唔系，其实咁样嘅，即系讲真， 口语就 好多，唔系噶，好多呢啲 case 嘅。如果你正音所谓正音你去查去问大学教授是读借口 是 但是那个是直字来的。但是以前呢就不兴的即是未是大家这么尤其是电视台那些新闻报道员都不会兴的比如你机构因为香港电台是一个政府机构机构的嘛现在读。那你两个都是一个是约定俗成一个已经是几成一百几十年已经惯了。 是 的是的。那你有没有没有借口的嘛这些即是这么讲的嘛。 的 你都没有借口都得那你读正音如果你是教书的或者你是要演讲的或者你是文学家的应该读正音或者你新闻报道员的读正音啱的。但是找不着一定是读藉口因为这首歌是经典不能改。好 啱。说话陪着你左右，亦知你难受。我心更中难受，求你坦白。凡事要果断，若需要放手，这刻应是时候。心中闯错，未必会。在等候，或者我爱得深，你找不着藉口。

行政長官李家超就表示明白市民對過關內地的訴求，自己都非常關注，但有關工作要務實有序，按實際情況推進。被問到明年上半年是否能夠同內地免檢疫通關，李家超說大家的意願是限制越少越好，但內地政府和特區政府都需要考慮多方面的因素，涉及範圍很廣，除了經濟活動也都要考慮醫療體系負荷能力，重症兒童和長者保護是否足夠，以及接種率是否理想等。他強調本港精準抗疫包括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已經和醫務衛生局商討，在新情況下按風險數據和趨勢全面檢視現有措施並作適當調校，局方正積極研究，相信很快會向他報告。香港防癌會調查發現，新冠疫情令照顧者情緒更緊繃，在第五波疫情高峰期六成照顧者感到抑鬱，防癌會認為癌患照顧者情緒已經到達臨界點，期望當局加強支援。調查訪問了256個癌患照顧者，當中六成七受訪者表示經常同癌症患者混在屋企，三成八受訪者覺得自己失去人生，更有一成一受訪者諗過甚至試過輕生。調查又顯示八成二受訪者認為疫情一日未終結，壓力仍然會一直存在，防癌會建議照顧者要尋找支援，不要死頂，又希望患者使用的社區服務和日間護理中心服務不會因為疫情暫停，令照顧者有喘息空間，並希望政府增撥資源支援照顧者。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和乾燥，早晚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5度，新界再低1-2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本週中期天氣相當清涼，多雲有幾陣雨，週末期間氣温進一步下降，現在溫度是17度，相對濕度63%，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再写。 世界轻松温情，就似春风，耀眼点点星辰，低多少音讯，愿世界加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耀眼点点星辰。愿世界加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 隻歌咧叫做《閃閃星辰》。阿 Johnny 啊，嗱呢只歌咧其實原本咧就係、是、一隻廣告歌嚟。 係啊， 咁但係咧就調翻轉。 係 啊，寫咗先嘅。咁啊，但你嗰陣有冇多唱廣告歌嘅？ 唱過唔多嘅啫，我諗一兩首。 有冇印象係咩咩？ 記得我記得係煙啊。 哦、以前又可以賣香煙，可以賣廣告啦。 廣東版， 廣東版嘅 英， 係咪由 英文版就唔係我唱？ 我知道，但係廣東版係咪黃沾搞嘅？ 唔係嗰陣 Anderson Nelson 啊，係啊，佢搞好多，因為閃閃星人都係佢搞嘅，都係啊，閃閃星人都係佢作嘅隻歌，直情係佢作，所以嗰個廣告係佢搞、嗯，然後就，咦，隻廣告好靚喎出嚟，咁啊，於是乎就。就是叫鐘鎮濤就直情整個長嘅版本、嗯、就變咗閃閃星星。我又記得阿基哥呢李隆基呢、有一隻就咩人哋呢就將羅文嗰隻歌改咗嘅、嗯、就是、香煙廣告。嗰、嗯、個羅文嗰隻歌呢好歌獻給你咁樣。佢、就好煙獻給你。咁都得喎真係咁。以前真係乜都得嘅。咁、但係呢啲廣告商都好叻嘅。因為啲歌 hit 啊嘛，咁你改一個字咁係人都識啦。 嗰時好多好多啲音樂會都係香煙啊酒啲贊助噶嘛，我記得嗰時。 係啊，即係好多呢啲呢啲樂壇回憶咧。咁即係由頭先嘅閃閃星辰之後咧，我哋進入咗一個好凄美嘅夜空啊！哇，點解咧？因為我要想聽呢隻歌。咁呢隻歌咧，大家都知道係林振強咧，就即係懷念。悼念佢妹妹啦，咁佢妹妹咧就即系好即系英年早逝，咁就佢经常都会好怀念，而且咧写咗唔止一只嘅， 三只歌，佢写咗三只歌俾我，其实佢都系怀念佢妹妹。 系啦，呢一只咧就系、是、笛子姑娘，系你嘅，我觉得系唔系话嗰啲咩主题曲，而系呢只，我觉得系你嘅饮歌嚟嘅， 可以咁讲， 可以咁讲，因为嗰啲你一唱咧，嗰啲观众就哇拍晒手掌。预先 warm up 下先咧， 好啊， 笛子起啦。 一个风雪晚上，我失方向，夜静里。传来竹笛声，飘雪飘光发上笛声，凄也凉。越是冷，长路更是长。竹笛声引路，终于找到路上那无言的女子。她以竹笛细道，笛声追捕。夜静里详述这故事，过去我也曾在此，与他风中相拥抱相注视，计划未来事，用云彩写我名字，一起欢呼一起叹息，永不分足矣。可惜天要作弄，要把他夺去，遗留空虚。我将眼泪寄滴星里，直至来日再会时。竹笛声，千个千个晚上，笛声凄也凉，像在唱，谁令每夜唱？当再经过雪路，而找不到旧日那 无言的女子，风笑声铺雪路，发出呼号，像是要重述这故事。过去我也曾在此，与他风中相拥抱相注视，计划未来事，用云彩写我名字，一起欢呼一起叹息，永不分足矣。可惜天要作弄，要把它夺去，遗留空虚，我将眼泪记得星里，直至来日再会时。 笛子姑娘，为时应该是1981年， 是差不多应该。 咁啊，头先讲呢一只歌咧，就系林振强即系怀念佢妹妹啦。咁啊，写咗三首歌俾你。 系啊。 咁呢个又第一只嚟。 第一只嚟嘅要。 第二。 初初我都唔知系佢。 你唔知嘅。 我初初我唔知道，因为我当时都冇见过林振强嘅。 哦，系。 啊，咁就系、是，我记得当时咧就系、是。感觉咧就哇，好似一幅画咁咯，即系嗰啲歌词，好似一幅图画咁咯。 有个故事系啊， 系其实里边有个故事， 好似嗰个主角咧，好似真系出现过。 我初初我以为 是真人， 我以为是我嚟。 系啊， 但后嚟我知道啊林振强先生嗰个故事之后咧，我就个感觉又唔同晒。 系啦，咁第二首咧就系、是、梦之洞， 唔系第二首应该系月亮神。 是咩？ 啊，第三首先 我唔好记性 啊， 定系你唔好记性咧？ 我唔系啊，唔系，系啊，啱啱你讲，啱啱系，第二首系梦之洞，第三首先月亮神， 系你系我偶像嚟噶嘛？ 唔系，因为我通常我唱咧都系咁样排嗰个次序， 系啊，哦，因为你演唱会系咁样排法，但系其实咧前后次序咧，你知啦，我系即系吓，好诶，敬重你嗰啲歌曲噶嘛，我梗知啦。 系你啱嘅，你啱嘅。 跟住第三首咧，我系最中意嘅，就系、是、月亮神。 嗯， 啊，我好中意嗰只歌。咁、月亮神咧又系 Romeo 啲嘢声，真系好精彩佢啲歌。咁、当然啦，今晚咧就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啦，因为 Johnny 咧就真系冇咁多时间咧将三部曲唱晒，留待。你的演唱 会啦， 跟住落嚟咧，即可能到时你睇到叶振棠咧，就系、是、看不到的歌词，不过咧要唱出嚟，因为佢全部唔使睇嘅，即系唔会有字幕机嘅，全部在心中。 系因为我字幕机对我系冇用嘅，看视力差。 我知道啦，看不到歌词，但系咧听不到的说话，我唱翻只歌嚟和应下你看不到的歌词，有时。好多人都讲啲嘢，或者甚至唱歌，我哋好似有啲声响，但系听唔入耳。但系当然呢一只就唔同。 谁愿意讲出一些自欺的说话？你叫我以后忘掉你，谁令我今天开始不喜欢讲话？暗里我继续在想你，怎么掩饰心中的哀伤？手里感觉到你双臂的冰冻，寒冷雨在脸上的乱跑，心中忐忑伸出一双手，只要不顾一切的拥抱。你叫我的心倒挂，留在你心底之中另一番说话。你爱我，我是明白你。 谁令你今天不讲内心的说话，暗里却继续在想我，怎么掩饰心中的哀伤，手里感觉到你双臂的冰冻，寒冷雨在脸上的乱跑，心中忐忑伸出一双手，只要不顾一切的拥抱，你叫我的心倒挂。心中的哀伤，手里感觉到你双臂的冰冻，寒冷雨在脸上的乱跑，心中忐忑伸出一双手，只要不顾一切的拥抱，你叫我的心倒挂。 听不到的说话，希望你听得到歌中的歌词就 OK。今天呢就我们多谢 Johnny 叶振棠，本来我们三小时的2000多个，我会再约你吃饭的，多谢你。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下次跟你做回四小时。 咦，你谂咁样啊？我要同新闻部倾倾喎。喂，你哋可唔可以唔播新闻啊？等我哋做，唔系我都可以咁嘅。咁我哋咧就可以咧将呢个二千靓歌咧都开四九。 哦， 咁样得唔得咧？嗱，每一次嚟唱一个钟，不过咧要连续个个礼拜都嚟。 啊，冇问题，冇问题。 我最多可以揸下车去你屋企车嚟啦，系嘛？咁都好玩噶。挺好玩的，咁样咁唔使咁辛苦噶嘛，即系同你即系俾个借口咧，就食完饭先嚟唱，唱完又可以宵夜，咁啊最好啦。 good idea，good idea， 系 good idea， 即系到咗我哋即系识咗几十年咧，应该系要咁样嘅，即系总之有乐趣嘅嘢。 冇错冇错，自己开心， 系最开心，系做咗先， 系 有好歌啊，唱咗先，咁啊仲有一只有好歌一定要唱咗先啊，我唔准你走甩噶啦，虽然咧。即系呢只歌咧，系你演唱会多数都系即系 encore 之前嗰啲歌嚟嘅，因为呢就系你嘅超级代表作，叫做《望尽》，哇，心中情， 真山之宝， 真山之宝。咁讲起呢只歌咧，咁阿辉哥即系胡家辉荣休演唱会啦，我哋同你一齐做咗十几场啦， 记得记得。 咁都问阿辉哥，咁佢又好多歌好中意嘅，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佢话。阿辉哥呢只系咪你最喜欢嘅歌之一啊？咁佢就岌晒头啊！ 其中之一啦，其中之一。 因为佢自己，我又怀疑佢又同我哋差唔多，成日都唔记得嗰啲。好出奇啊！ 阿辉哥嘅靓歌太多啦， 太多嘛，佢自己都唔记得自己写过几多首歌，系咪？即系所以做佢嘅演唱会好开心， 系 啊，啲观众又开心，所以一定要做咁多场啦。 系 啊，因为点唱得切啫，唱得晒啊！ 冇错，冇错。 歌手又咁多，同埋佢最犀利嗰啲歌多到真系，都冇人能及嘅。之前你哋以前同佢，譬如录《望尽心中情》嘅时候咧，佢有冇嚟睇住你录 嘅？冇嘅，冇嘅。 嗰啲音乐咧， 嗰阵时我哋都系十下十下嘅啫。 不过系啊，以前 唱片公司嗌我哋翻嚟话，嗱呢首歌系你叫你唱啊，咁接受咁原来身边人哋话听过，哎，佢话阿辉哥中意你把声。佢話專登為你把聲咧度做 度身訂做 度身訂做呢首歌嘅，唱好啲啊咁樣 啦，咁樣啊個監製咁樣講 啦。係啦， 不過以前咧好多人都唔係好知嘅，即係通常佢哋會諗咧就係話，即係一定咧就係 由零開始啦，零咧意思就係為大家約見啦，啊，總係個作曲家出嚟食餐飯先，咁，然後咧就作埋，又要約埋嗰個填詞人咧，哇！我哋要寫啲乜嘢嘢，即係應該係咁啊嘛，個心諗係咪？話寫啲關於呢只歌咧，我哋咧想寫乜嘢喎？咁啊傾一大輪咧，先至開始動筆嘅。但係其實唔係。 唔係。 以前咧，我真係你頭先講得啱啊，根本咧連嗰個作曲邊個？填词边个？ 系啊， 咁啊音乐人啊更加冇见，咁啊老晒成佢行入去就唱噶咯。 咁同我分开录啊嘛，嗱，我录歌临尾正邪定分解时咧，我到而家都未见过有魔鬼嘅，真系。 系啊， 啊， 佢啊，我啊反而同佢熟噶喎。 系咩？你同佢熟噶？ 你估唔到咯？ 啊，我真系估唔到。 点解咧？佢其实就唔系歌星嚟嘅。 系啊，我知 道。佢系唱即系艺术歌 噶嘛，唱 classic， 但系佢又唔系即系 classical 嘅咩大师级嗰啲。我唔知道你哋个监制点样，系咪阿朱瑞平啊？ 系朱瑞平， 朱瑞平揾佢嘅，可能识得佢。咁佢就唱得好噶嘛。 系。 咁但系其实佢咧就以前就喺通理琴行就教电子琴嘅。 哦，系咩？但系我真系唔 系啊，佢叫麦志成。 系啊，啱啊，啱。 啱啊。 啊， 其实我好熟佢嘅，因为点解咧？我就喺嗰度教吉他。 嗯， 即系成日都见咯，佢，又有搞电子琴嘅，咁，即系同一个 floor 嘅，我哋同一层嘅，咁隔篱咧就有啲阿 Danny 仔又喺度练琴啊，嗰啲，真系噶，咁咧我就喺度上堂，即系教嘅，教吉他，佢就教电子琴，所以我识得佢，不过应该都见唔到佢而家，啊 ，anyway， 嗰个魔鬼咧就在心中。 嗯 啊，咁当然啦，今晚就唱唔到嘅，因为我做唔到魔鬼，对唔住。咁留待你嘅演唱会，唔知边一个做魔鬼啦，一定有魔鬼嘅， 一定有 嘅。好啦，咁喺魔鬼出现之前咧，我哋真系要讲呢一只超级嘅经典代表作《望尽心中情》。 心中情，遗下爱与痴，任笑声送走旧愁，让美酒洗清前事，四海家乡事，何地？我懒知，顺意吹，穿心似雨，任脚走，赤躯随遇，难分醉醒，换世就容易，始终胜负只有天知，披散头。发刀之恨，得失为我事。昨天种种梦，难忘再有思，就与他永久。想那非往事，为我思。

但系呢位受访者生平咁精彩，我唔识得点取舍啊！ 咁你就要请教下呢班学生记者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中学组亚军圣公会李炳中学分享访问盐田子陈宗贤村长的感受。 即系你嘅童年会唔会好似只歌咁咧？嗬，歌名叫做《童年时》啊。咁亦都送走咗我哋今日特别嘉宾 Johnny 叶振棠，多谢阿 Johnny。喺两个小时里面唱咗咁多首经典电视剧主题曲。咁剩翻一个钟头咧，一路到凌晨十二点咧，欧布兰欧瑞强都会喺呢一度读歌儿。不过好彩有阿坚同埋阿乔伴奏住，一齐咧玩我哋童年时嘅音乐，童年时嘅歌曲。对我嘅童年咧，即系唔好话童年啦，少年时代咧，开始识听歌咧，七十年代初咧，我哋开始唱啦。咁啊，多数系唱民歌嘅。不过咧，其实我哋就中意除咗民歌之外咧，都好多英文歌咧，都好入心，好入脑。第一咧，我就当年咧，我已经开始有机会咧，喺啲喺一个餐厅扒房嗰度咧，就揸住吉他就唱歌，即系已经成为咗职业歌手噶啦。咁要唱咩歌咧？除咗民歌之外咧，全部都系英文歌。嗰啲英文歌咧就包罗万有啦，乜嘢旧嘅歌或者几咁即系冷门嘅，都可能涉猎到。不如咁啊，我跟住呢个小时，我都希望同阿乔同埋阿坚咧，因为佢哋两个都系怀旧呢一种歌嘅朋友，希望收音机嘅旁边嘅朋友咧，都系同我哋一齐成长。就算你系未听过呢啲歌咧，我真系诚意衷心介绍俾大家。呢啲歌其实以前真系好流行之余咧，亦都系经典，所以留到而家。譬如我哋由披头四开始啦，六十年代披头四最红咧，我哋未识听。到咗七十年代到啦，咁我哋开始已经系听翻晒以前嘅 Beatles 嘅旧歌。咁但系 Beatles 咧，其实同我哋一样嘅，佢哋开始夹 band 嘅时候咧，佢唔系识个个自己作曲噶嘛，咁都系唱翻以前嗰啲歌嘅。咁有一只五零年代嘅歌咧，佢哋好中意，所以咧佢哋就录咗。好彩佢哋录咗咧，我哋先会识。如果唔系佢重录呢啲旧歌咧，我哋从来唔会知道有只咁好听嘅歌。呢一只系披头四当年嘅歌，叫做《Till There Was You》。当然啦，你喺度，我哋更开心，先至会喺度唱歌俾你听。 There were bells on a hill, but I never heard them ringing, though I never heard them at all till there was you. There were birds in the sky, but I never saw them ringing. No, I never saw them at all till there was you. And there was music and wonderful roses, they tell me, in sweet, fragrant meadows of dawn and dew. There was love all around, but I never heard it singing. No, I never heard it at all till there was you. You 直至你出现呢，所有嘅嘢先至会系有意思啊！本来咧就死气沉沉嘅，嗰啲雀仔唔识飞嘅，啲花唔识开嘅，嗰啲教堂嘅钟又唔响嘅，直至你出现，就会所有呢啲咁好听嘅音乐、咁靓嘅花朵咧，先至会呈现佢哋最美丽嘅一面。当然咧，多谢阿兼头先嗰啲昔时风演奏，咁啊将呢个歌咧改编成为咗另外一个境界。因为原本 Beatles 真系完全唔系咁唱嘅，你记得咯。咁我好中意咧，有啲歌咧，真系尤其啲抒情歌咧，可以即系可以有时候嘅可以改头换面，即系旋律一样，歌词一样，听落一听就知道嗰只歌。不过嗰成个嗰个 mood 咧。那个情绪可以变咗第二种感觉，拖慢嚟唱，哇，好舒服。Peter 四嘅歌叫做《Till There Was You》，虽然咧我而家一个人喺度啊，今日就送走咗叶振棠，因为叶振棠咧系要早睡早起嘅啊，咁佢就两个钟头已经系非常之满足啦我哋。咁啊，最后呢个小时咧，我突然间咧有心血来潮，唱咗一只英文歌之后咧，不如我哋呢个小时全部唱晒英文歌咧。而呢啲英文歌咧，拍晒手掌嘅见，咁啊都系我哋一齐成长嘅歌嚟。咁喺我嘅年代咧，就开始唱歌咧，就系七十年代初嘅时候，啱即系中学毕业。咁我就好中意面包乐队，即系 bread 咧就是、一队乐队嚟嘅。咁但系佢主音就最出名啦，因为佢系佢乐队嘅灵魂。个灵魂咧叫做 David Gates。咁啊，后来佢哋都以个人姿态出现，但系都冇乜分别，因为 Brad 嘅年代咧，都系听到佢一把声音嘅啫。咁啊，我喺个歌书嗰度咧，一路见啊，就见到呢一只一定要唱啦。佢嘅特色咧就 David Gates 好 soft 好高音嘅。我又重温下佢本日记里边记低嘅音乐符号，记低佢嘅歌谱。Diary. I found her diary underneath the tree and started reading about me. Words still written took me by surprise. Never read them in her eyes. They said that she had found the love she waited for. Wouldn't you know it? She wouldn't show it. Then she confronted with the writing there, simply pretending not to care. I passed lovers just in keeping with a total disconcerting air. And though she tried to hide the love that she denied, wouldn't you know it? She wouldn't show it. And as I go through my life, I will give to her, my wife, all the sweet things I can find, all the sweet things I can find. I found her diary underneath a tree and started reading about me. The words began to stay, then tears to fall. The meaning now was clear to see. The love she waited for was someone else, not me. Wouldn't you know it? She wouldn't show it. And as I go through my life, I will give to her, my wife, all the sweet things I can find, all the sweet things they can find. 头先嘅歌咧叫做《Diary》日记，系面包乐队。佢喺同差唔多同时间啦，可能差一年啦吓。佢又再出咗另外一隻歌咧，我覺得係一 pair 嘅風格差唔多，都係用呢一種好 soft 嘅好高音嘅演繹。另外一首同 Aubrey， 我覺得同 Diary 一齊嘅咧就係呢一隻叫做 Aubrey， 一個女仔嘅名字啊。咁誒頭先嘅 Diary 又講本日記啦嚇，佢執咗人本日記就咦原來喺裏邊寫緊係咪寫緊我咧咁？原來咧捉錯用神寫緊。是第二个人，人家的女仔心爱是第二个人。或者这样我介绍 Aubrey 给你认识，都是来自面包乐队当年的歌曲。And Aubrey was her name.And not so very ordinary girl a name, but who's to blame for a love that wouldn't bloom, for the hearts that never played in tune? like a lovely melody that everyone can sing. Take away the words that rhyme, it doesn't mean a thing. And Aubrey was her name. We tripped the light and danced together to the moon. But where was June? No, it never came around. If it did, it never made a sound. Maybe I was absent, I was listening too fast, catching all the words, but then the meaning going past. And God, I miss the girl, and I go a thousand times around the world just to be closer to her than to me. Aubrey was her name. I never knew her, but I loved her just the same. I loved her name. Wish that I had found a way, and the reasons that would make her stay. I have learned to lead a life from all the rest. If I can have the one I want, I'll do without the rest. Oh, how I miss the girl, and I go a million times around the world just to say she had been mine for a 机会一唱唱咗两首 Diary Aubrey。如果仲有机会咧，应该再唱多只要 If。If a picture paints a thousand words， 嗰只好好听嘅。以前我哋弹吉他咧，势必要学嘅一首经典吉他歌。咁当然都系来自面包乐队嘅。咁头先阿乔啊，你识唔识嗰啲歌嘅？以前即系你未做。即職業音樂人之前，你認識 Diary 啊、Aubrey 啊呢啲咁嘅歌？ 聽咗一定聽過嘅， 聽過 嘅，但係聽啲最精簡嘅，即係成句歌最深刻嗰幾句咯。 哦，即係淨係記得嗰幾句。但你喺邊度聽嘅？你應該唔啱唔夾你嘅時間，因為呢啲歌都係即係七十年代初嘅時候出現嘅。 咦，咁我唔記得喎，即係好多途徑噶。 我可能係但時你可能聽電台播翻啲舊歌咁樣，即係會嘅，因為我哋專一路播噶嘛。即係譬如話以前，我哋香港電台咧，即係我係最播啦。咁啊，我嘅師兄啊，伍嘉廉咧就播更多，即係佢就專播呢啲嘅，又係即係同我嘅即係嗰個風格好，大家都好中意嗰類嘅英文歌。不過而家咁翻嚟咧，我哋揾啲我覺得你會知嘅，即係我哋不如我唱只 Cliff Richard 嘅，即係除咗Joe Junior 唱咧，我都好中意 Cliff Richard， 即系奇里夫利查嘅。因为呢只当然最出名嘅 Evergreen Tree 啊等等，咁但系我好中意呢只叫 The Constantly， 永恒，永恒地喜欢呢啲旧嘅英文歌。Constantly， all day I'm walking in a dream， I think about you constantly。Just like an ever-flowing stream. Your memory haunts me constantly. Shadows fall and I try to drive you from my mind, and you're no longer near to me. But my heart sees you there with me. Every sunset you share with me. The rain that patters through the trees reminds me of you constantly. Your name is whispered by the breeze, and lovebirds bring your calm to me. Just as sure as the stars keep burning in the sky, your love will stay aflame in me. A flame that burns so bright to me. Just as sure as the nature star keeps burning in the constantly. Just like an ending in the sky, your love will stay aflame to me. Just as sure as your star keeps burning in the sky, your love will stay aflame in me. A flame that burns so bright, not only through the night, but constantly. Though we may be far apart, you're constantly deep in my heart.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将南隧道同将军澳跨湾连接路正式通车。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星期一好多市民同学生翻工翻学，呼吁驾驶者同市民预先了解交通同公共运输安排，出门口前密切留意交通情况，以及多加留意新路段现场交通指示。李家超在社交网站说，将南隧道和将军澳跨湾连接路正式开通，而运输署已经启动紧急交通事故协调中心，监察通车首日的交通和运输服务安排。他亦有到协调中心视察，亦为同事打气。本港新增1491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死亡个案再多24宗。新增的感染个案，本地占14233宗，输入个案685宗。34间院舍共呈报40宗阳性个案，包括22间安老院，共23名院友确诊。学校方面，3间学校共3班要暂停面授课7日。本港近日购买止痛退烧药物的市民增加，有药房表示个别牌子的药物已经卖光，亦有药房实施限购。

咁其中現場展示嘅輕能單層巴士咧，仲未喺香港咧投入服務。咁今次咧嘅博覽咧，就可以俾業界同埋大眾市民咧，可以先睹為快。咁而另外咧，近年全球致力發展綠色可持續嘅經濟啦，咁博覽其中一個重頭戲亞洲環保會議咧，亦都會涵蓋幾個熱門嘅主題嘅。咁包括有咧呢個實踐循環商業模式、維修和重用嘅潛力啦，以及咧係有綠色及可持續金融環節。博覽嘅最後一日咧，我哋就會免費開放咧俾公眾人士入場嘅。咁當日咧亦都會設有一個綠色市集嘅，咁啊俾參觀嘅人士咧係選購各種綠色嘅產品。咁大家咧仲可以嚟參與咧一個好豐富嘅環保工作坊嘅，咁包括咧就有呢個 VR 嘅海底漫遊啦，以及係濾水器 STEM 工作坊等等嘅。 國際環保博覽由香港貿易發展局及法蘭克福展覽香港有限公司合辦，環境及生態局協辦， 即日起至12月17日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人皆尋夢，夢裡不分西東，炎夏春風得意，未知景物朦朧，人生如夢，夢裡輾轉吉凶，沉落不堪苦困，未識苦與樂同，偏做之才皆有其用，振翅高飛無需在夢中，南柯長夢，夢裡不知所終，醉擁他朝醒覺，是否跨風成龍。 二千靚歌再重聚，進入最後有半小時，我是歐巴拉柯瑞強，今晚我們送走了葉振棠的两小时经典名曲之后呢，我们最后这个小时呢都希望啊全部唱晒一些怀旧的英文金曲。有些呢即是可能你啊真的不知道多年没有听过。印象中有没有一只叫做高苏罗娜我爱他，原本是英文歌来的。当日中文呢都很流行的。以前呢我小时候在欢乐今宵就聽到有一個歌手，我記得叫做舒雲，好似是台灣來的，專唱那隻國語版的告訴羅娜我愛她，但是原裝英文就是這樣的，就是 Laura 和 Tommy 的故事。Laura and Tommy were lovers. He wanted to give her everything, flowersPresents and most of all a wedding ring. He saw a sign for a stalker race, $1,000 prize it read. He couldn't get Laura on the phone, so to her mother Tommy said, Tell Laura I love herTell Laura I may be late, I've something to do that cannot wait. He drove his car to the racing grounds. He was the youngest driver there, and the crowd roared as they started the race. Around the track they drove at deadly pace.No one knows what happened that day, how his car overturned in flames. But as they pulled him out from the track. With a dying breath, they heard him say, tell Laura I love her. Tell Laura I need her. Tell Laura not to cry. My love for her will never die. In the chapel where Laura prays for Tommy who passed away, he was just for Laura, he lived and died. Alone in the chapel he can hear him cry, tell Laura I love. 先嘅歌咧就叫做《高蘇羅娜》，我愛她係國語版嘅，佢都有一個好完整嘅翻譯國語版，都幾得意嘅。Tommy 同 Laura 是愛人咁樣嘅，好得意嘅，就係我哋細個嘅時候嘅一啲情懷。咁跟住落嚟咧，呢一隻係一隻即係劃時代嘅歌啦，《Fly Me to the Moon》啊，朝阿喬啦，交俾你手，你中意點樣彈呢隻歌都得嘅，用乜嘢節奏？同埋阿堅，你哋自己設計，快啊慢啊，先慢後快啊，後快後快再快啊，諸如此類，我哋都會照單全收 ，OK， 你快辦。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And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Okay, I'll kill. Thank you.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oh,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 Oh,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多谢两位，多谢啊！啊，见啲色时风好犀利。咁当然啦，呢只Fly Me to the Moon 啦，如果你去查有几多版本咧，可能都唔齐全嘅，查唔到太多。以我所知咧，即系我所拥有嘅 Fly Me to the Moon 嘅版本咧，即系如果可以播可以听嘅咧，我谂有几十个，真系有几十，唔系一十二十，系几十，因为差唔多以前嗰啲经典嘅。所謂即係佢老手啊，嗰啲歌手咧，即係唱 jazz 啊，唱啊，即係唱歌唱得好耐、好叻嗰啲咧，都一定有唱過呢只歌咁滯啊！任何版本都有，有爵士版，有輕鬆版，有跳躍嘅流行版，乜都有。當然有一隻咁樣嘅歌嘅代表作，真係不得了。當年嘅《Fly Me to the Moon》來自 Frank Sinatra。咁當然我自己咧，即係對嗰啲老牌歌手咧好崇拜嘅，成日聽嘅我，咁因為覺得佢哋真係絕無僅有，即係空前絕後。而家嘅現代真係諗揾都揾唔翻呢一啲嘅歌手，譬如我最喜歡嘅 Nat King Cole， 哇，歌王，黑人歌手 Nat King Cole， 佢好多歌咧我都好喜歡聽。包括呢一首我諗比較少啲，因為佢嘅名曲好多，咁但係蒙羅麗莎。阿堅都唔係好多彈啊，我冇彈過添啊。Mona Lisa, Mona Lisa, men have named you. You're so like the lady.With a mystic smile. Is it only 'cause you're lonely they have blamed you for the Mona Lisa strangeness in your smile? Do you smile to tempt a lover, Mona Lisa?Or is this your way to hide a broken heart? Many dreams have been brought to your doorstep. They just lie there and they die there. Are you warm?Are you real, Mona Lisa? Or just a cold and lonely, lovely work of art? and they die there. Are you warm? Are you real, Mona Lisa? Or just cold and lonely, lovely work of art? Mona Lisa, Mona Lisa. 永垂不朽的蒙娜丽莎都有一首歌是歌颂她，是来自 Nat King Cole 的 Mona Lisa。当然我们接触 Mona Lisa 可以去罗浮宫，不过都未必是看到真迹，还要隔了很多重玻璃啊，咁样即系人出名咧就系有啲麻烦啊，太出名了，每一次去到嗰度咧都围住好多一百几廿人喺度咧，去偷视下、窥探下，好难咧慢慢坐喺度，好正面咁样去欣赏呢一幅名画。来自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咁啊，讲起 Nat King Cole 咧，头先嗰啲歌咧，当然都来自啲五十年代啊等等啦。咁但系如果而家咧，每年嘅应该系情人节咧，都会出现呢一首歌，我觉得即系出现得最多嘅歌曲嚟嘅。咩意思咧？即系话咧，譬如啲电视啊、电台啊。有亲即系讲情人节嘅题材咧，或者要嚟伴奏咧，会要嚟推嗰啲片啊，卖广告啊，都会揾呢只嘅。我唔知点解，不过可能因为真系原装嘅 Nat King Cole 实在太磁性，太好听。咁呢歌其实咧，我更中意嘅有一个版本啊，佢有西班牙文加英文嘅，就系 Nat King Cole 同个女啊 Natalie Cole 合唱，哇，嗰只。好精彩，不过呢一只大家都会好熟悉嘅超级情歌，每逢情人节都一定出现嘅 When I Fall in Love。It will be forever, or I'll never fall in love. In a restless world like this is, love has ended before it's begun.And too many moonlight kisses seem to cool in the warmth of the sun. When I give my heart, it will be completely, or I'll never give my heart, and the moment I can feel that, you feel that way too, is when I fall in love withyou